些少一点的说话，是你送我到达了家，在你转身中从来欣赏你，能轻轻一吻吗？没有真一些心一些的对话，是我与你隔着了心，被你苦苦的冒着即牵挂，容我又再讲下。没有要我难堪的真相，是孤单梦一场，凝望你眼里带着寒霜，绝情难漂亮，为你可更改我的每样，为了你歌唱，愿意光阴中漫长，能留下你赞赏，为你可更改爱的印象，愿以你作我方向，一些心一些的对话，是我与你隔着了山崖，被你苦苦的冒着即牵挂，浓雾又再讲下。没有要我难堪的真相，是孤单梦一场，凝望你眼里带着寒霜，但漂亮，为你可更改我的每样，为你歌唱，愿意光阴中漫长，能留下你赞赏，为你可更改爱的印象，愿以你作我方向，但你始终都给我。Oh.